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克风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y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玉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OK。 嗨嗨嗨，到了每个周末夜在空中向各位招手，跟大家一起相聚的美好时光啦，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北京就要收听 Beijing Music Radio， 不在北京的你透过网络的方式啊，现在这个科技啊厉害的，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很多呢在世界各个角落，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邮件啊，包括呢在新浪微博给麦同学留言的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啊，都是呢在外地来通过我们各种网络收听神器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好不好？这要求我来点名哈，上海的朋友，好不好？深圳的朋友，哎，最近为什么上海和深圳的朋友的留言比较多呢？是不是不知道是哪些听众还是怎样去安利给自己的这个小伙伴了，外地的这个发小啊、同学什么之类的？好了，现在呢，开启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不要呢光跟我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听听歌、唱唱歌，还要跟很多很多像你一样喜欢呢听麦麦节目的、喜欢听电台的、爱音乐的小伙伴们哈，一起呢来互动一下。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的实时的超级话题互动，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留下今天晚上想听到歌曲的名字，想送给谁都可以呢，一并来告诉我哈，尽量满足大家的点歌诉求。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这杯，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 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悲，有独一无二专属的。 像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我有点胆怯。 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 来自1998年的梁咏琪《胆小鬼》，在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节目的开场呢，送给大家，有一点点的怀旧的复古的味道哈。随着呢，麦同学做电台节目呢，这个不断的这个你知道，光阴不断的推进啊，时间越来越久，会发现呢，差不多在自己10年前播的很多的歌曲，甚至呢更早一点的喜欢的一些歌曲哈，这个中学时候啊，高中时候听的歌曲，到现在都是老歌、老歌、老老歌了，对不对？胆小鬼哦，现在听起来呢还是很清新的感觉哈。说到胆小鬼呢，最近有没有在追剧的朋友哈，最近呢我也是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和这个空隙啊，让自己不要那么忙碌，然后呢追了几部剧哈。现在这个剧啊都不能是连着这个光追一部，追一部不行啊，对吧？这个时间宝贵啊，我这一下连续追了好多部剧哈，有这个美恐看了没有啊，还有呢说到这个胆小鬼嘛，对不对？我平时喜欢看这个恐怖片，然后呢最近呢有一个这个恐怖片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哈，叫鬼客啊。这个看的时候呢，如果你从网络上看呢，可以打开这个弹幕，有没有推荐的这个给你的这个韩剧啊，鬼客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朋友圈里差不多没见过面的啊，20年没见过面的，对，都在安利这部啊，堪比呢主君的太阳，让人既害怕又想看的一部恐怖的这个剧集啊，冲击大家的这个大脑皮层。总之我觉得这个片子呢，这个电视剧的第一集就很劲爆，一上来呢就有恐怖的镜头，哎呦啊。讲述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在一个小村庄里面啊，男主角这个小朋友啊，小男孩可以呢看到一些神奇的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哈，就传说中的鬼啊，一只来自东海的鬼，专门呢附身在内心脆弱的人的身上啊，激发人内心的阴暗面啊，纵使的做一系列的很恐怖的事情哈。好了，具体呢我不剧透，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有鬼的这个恐怖片啊，其实鬼不是恐怖的本身，有的时候呢啊，人心，对不对？更恐怖。啊，这部题材呢是以这个驱魔为主线啊，喜欢看驱魔类型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鬼客》。最近我在追的一部剧，然后应该快完结了，是完结了已经，对不对？啊，我这个节奏有点慢啊。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while you're calling me, baby. How long?" You 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I tried and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的10点到12点。你好，你好，你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新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老朋友，哈，这个两个口气呢，完全听起来不太一样哈。对的，老朋友，你只要像自家人一样，特别的随性。我知道很多很多朋友呢，其实呢，听麦同学以及呢，听了真的是数不清的这个年份了。前两天呢，碰到了也是一个后来我们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哈，告诉我说，麦同学啊，我听你节目听了20多年哈。你什么意思？人贵在诚实，人贵在诚恳啊！听了2年就2年，20多年，我刚出道好不好？对，你刚出道13年啊。然后呢，在麦同学不再做上午档节目之后呢，现在做了这个周末的限量档，让大家觉得呢更加有点弥足珍贵的小小相遇。也希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候啊，无论是偶遇。还是呢特别的，像很多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这些呢，每周节目每期节目啊，比我来直播间来的还早的这些小伙伴们啊，我们都可以呢好好的来彼此珍惜。看到今天点歌贴打卡贴，新岛同学抢到沙发，恭喜你了。已经在讨论说天气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供暖的这个问题了哈，天气有点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呢在这个暖气来之前啊，这轱辘这个南方的朋友先这个堵上耳朵哈，然后把这个衣服呢裹一裹哈，围巾戴一戴。说过不算333，他说呢想点一首小甜歌呀，大连一别，不知道何时才可以见到他的浩浩欧巴，浩浩辛苦了，特别爱他哈、啊。 我的这个同学啊，哦对，我知道他去大连了，虽然呢这个他这个行程行踪也没有向我汇报一下哈，干嘛跟我汇报，没什么可汇报。然后呢我有看他的这个发的一些美食，来自于他的家乡啊，一些家乡的美食，经常发一些大连的美食，这个深夜呢上线哈，很抱歉的给我们分享哈，吃不到。三楼雪林儿他说，所以抢不到沙发是没有原因，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很忙碌没有抢到沙发，手慢啦，手滑啦，对不对？好像有同学昨天晚上就在点播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什么歌曲播不到？无论新歌老歌，只要你有所求，只要你有想法。哎，怎么突然气氛变了？好了，送给大家一首《开口跪》哈，最近呢，又被林俊杰同学重新演绎的中国风，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吴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下满天，涛声连。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MAI。 是慢慢敷衍，分手的瞬间，你是否会依然在想我？床头那张楼梦相片都在托起我， Oh baby， 请你原谅我。 你笑问那画面不经意出现在眼前，雨停的夜，如果能过去这一切。 哦，街角也在变，至少还有那咖啡店。Oh baby， 我想重写那画面。 我也想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我只想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回来。 出现在眼前 Oh baby， 我想重现那画面。 这街角也在变，至少还有那咖啡店。 雨停的夜，如果能过去这一切。 想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我只想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 我也想这个冬天你会换一个被窝，你说我想太多，我可以换个方式去说，你只要给我个角落，让我对你诉说。 我知道太多的话不能钻进你的心窝，房间里剩我独角戏的对白，无聊的开场白，只为听你说一声回来。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我们刚刚呢听到的一首歌曲哈，告白，同时呢，也送给天气寒冷像这位周周同学说，今天楼好高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很冷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可以用音乐相互取暖。明天上班的小伙伴们啊，周周提醒大家要穿暖和一点。 我 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 年代我们一说到优美的词藻，会想到呢非常多厉害的填词人哈，许常德。那个时候的卡带打开之后呢，你去翻阅很多很多的一些制作人的讯息哈，每一个名单在里面，我们会在这首歌里面看到许常德的名字，来自1994年的王菲啊，当时呢发行的国语专辑《天空》里面的这首《矜持》。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来自潇潇同学哈、所来进行的演绎。这首歌曲呢，后来被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歌手所翻唱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n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MAI。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有的时候呢，感情包括对的人可以晚点到。哎，但是说到了快临近的双十一啊，快递和外卖不行。 着迷于你眼睛， 早点到。 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做电台的乐趣在于说可以呢跟听众朋友们跟新朋友老朋友在声音的世界里面彼此的陪伴，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没有戒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首歌曲来自春香同学的点播，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说想把这首水星记送给自己，愿自己呢可以呢早日实现自己的小小梦想。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在空中跟你甜蜜相约，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快来报道。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the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back. 3, 2, 1 你 On my mind。 Bring it back, y'all. 青岛们， 青岛， 在你耳。梦寐脸上画中的仙，那像是力量为爱下上陨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爱情不再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你了以后就飞，但起来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这春水壮胆，杀出壮胆，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冷秋千，相逢时又在，剪不断思念与离开乱，千年等待在心后爱，梦寐力量换回未来，岁月璀璨发白，这叫我白了头贴了心苦的去爱，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念念谁的念，在六边风吹雪念，生生死死谁的念，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缘，不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不停歇，不恨不快，不怨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来人不是，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月军用传承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水望断，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冷秋千，小春思又在，剪不断思念与你还乱，千年等待在心后爱，梦寐力量换回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爱了就贴了心的爱，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变变谁的脸，在六边风吹雪念，生生死死谁的愿，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缘，不敢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尽歇， 没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看了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不知道今天就是接到把握，是空气前到三里口气当鞋子，让我向你学习，怎么梦幻没有给你浪漫，是否在你留下我觉得存在，我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办法的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需要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听听好想掉进那故事里，不做慢点气氛，生命流梦美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天哪麦克风、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

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疲惫的身体在烈日下开了花。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上，请你把我葬回属于我的家。也许你会发现我离开了他，但我从未改变，我永远是一朵野花。说今天发生的和明天想要的，说你喜欢的和我讨厌的，说你喜欢的玫瑰是带刺的，说我喜欢的野花是温柔的。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下，我也不属于他。疲惫的身体在烈日下开了花。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下，请你把我葬回属于我的家。离开了他，但我从未改变，我永远是一朵野花。 来自我的好朋友，哇，唱得非常好听的金纯小九同学的《野花》送给大家，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个时段的回归，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的音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你会发现生活里面呢，现在的这个都市啊，我们呢有太多太多，所谓的一些物质上的一些等等啊，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冲击，填补我们很多很多所谓的欲望啊，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他们所蒙蔽双眼。你要发现真正的自然的简单的回归的才是最最美的哈、像这首歌里所唱的叫野花哈、有的时候呢路边的小野花你去细细的欣赏它，也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纯真的自然的美啊、就像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的所谓的了解，了解对方的真实和自然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在狂热的喜欢下，对方的优点呢也会更加的放大，缺点呢会在这种所谓的狂热的这个爱慕下哈、自动的隐匿在这种所谓的狂热的盲区中。此时的对方的完美无缺便爱得死去活来，但是不符合逻辑的爱情到最后总是会令人受伤。当有一天对方呢有一些所谓的缺点在盲区中放大了，你看见了好像天就塌了一样，但是你要知道或许它本来就是这样真实，本来就存在，人嘛毕竟本身就是不完美，只是你的大脑捆绑了它，同时呢也美化了它。接下来给大家一个不完美的现场版本，在中央电视台 CCTV 的精彩音乐会经常可以听到麦麦麦同学所演唱这首歌曲的电视 Live 版《告白气球向你告白》。会唱的朋友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

脸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歌手旁观来自林志炫的版本，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问候大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依旧呢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在线下线下，当没有在周末收听电台的时刻，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跟我们打招呼，麦家族 麦home 的小伙伴在对大家招手。这么晚了你在做些什么？

是什么？ 电视里的节目，让人看得想哭。我的那些朋友，争先。争着去做奴隶，急着抛弃自己，你本来是英雄，直到变得更加恐惧。 灵魂歌手最好的证明，不知多少人听。 他的是灵魂歌手，他的是灵魂歌手，他的是灵魂歌手，他的是灵魂歌手，他的是灵魂歌手。灵魂歌手，他们是灵魂歌手，他们是灵魂乐手。灵魂的歌手， 天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天辣麦克风。 I be grinding, you waste time. No, you wanna roll with me, 'cause you know I put it down. When I show up, I'm the one and only. No, no, no, no, no. Yeah, I'll pull up in the jack. Haters gon' be mad. I've been walking with the cheese, that's the queso. Queso, queso, diamonds dripping. Better bring your raincoat. Space. I got the racks on me. Only. I brought the whole team with me. Yeah, I might pull up in the spaceship. My body don't look like I live here. And now we in the zone.Close my catch a coat. Quick hand me a gate and a coat.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Splash. Baby, ask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I stop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I just made a million and I'm still not satisfied. 'Cause I need the bag of the regular. I split the bag of the regular. My bank account go bam to me. Yeah, yeah, yeah. We are not the same, only one of me. Hey, hey, hop out the coop. The sky's the roof. Roof. My whole team ball. Ball. We never lose. Hoodies all blue. Hunches. We do. Popping out cats get fresh. Looking like a fashion show. Yeah. Diamonds all on my neck. Looking like a water show. Let's go. Bust it, bust it, bust it. For real, for real. We gon' bring up the car. One way, no stop to the stars. Oh, yeah, yeah, yeah. Crew fly, Dubai. No, it ain't two sides, too high. One way to Mars. Yeah. You better watch yourself. I did it all by myself. Go. And now we in the zone. Stand too close, man, catch a cold. You can win a gate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yeah. Splash. Baby, it's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My stuff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I just made a million and I'm still not satisfied. Cause I need the bag on the regular. Regular. I spent the bag on the regular. My bank account go. Make the world go. Diamonds like a rainbow. Yeah, yeah, yeah. Paint her eyes, your eyes one jungle moose. Yeah, yeah, rainbow. Yeah, 这次白光 we flash. 出去摇滚 let's dance. Yeah, yeah. This is the real, this is the regular move. 我的右臂 move 的吧 move 的吧 let's get back. Oh, run it up, run it up, run it up. Run it up. No competition in front of us. We got the way, we getting paid. Oh. Regular Regular 就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看到了，谢谢李李李的关心啊，没有感冒啊，麦同学呢24小时全年啊，365天全年后呢都是这种，你知道这个小电嗓小电音啊。 因为相似的际遇， 皮卡瑞你来晚了， 说不完的话题， 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播那首歌， 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 生活日子要好好过，剧也是要好好追哦。 我懂你，也只有你懂得秘密，不可思议。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这是最好的安排。 总在